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儿，美美的一天就从阳光开始吧。在我学医的这些年，几乎每个代教老师都谆谆教导我，一定从年轻就养成认真负责的好习惯，动态的留心患者的病情变化。今天早晨，我像往常一样先在病房转了一圈，看看患者有没有新的变化，需不需要做特殊的处理。尤其是昨天晚上手术后，患者老温，他的心率一直偏快，每分钟达到130次左右。经过积极补液对症处理之后，今天早晨的心率达到每分钟100次。老温呐，你终于减速了，真够给力的。肚子辛苦了一晚上，我也应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的胃了。7:30，我刚推开科室门去一楼买早点，就被一个患者家属堵住了。她是老温的妻子，憔悴的面孔带着焦急，头发也是草草的扎了个马尾，肯定在门外守了一夜没休息好。 小大夫，麻烦问一下，我们家大当家的什么时候送回普通病房啊？ 目前还算平稳，气管插管还没拔，得等他的主管医生来看看，再决定要不要回去。您先耐心等一下，好吧？ 医生啊，那一会儿麻烦您告诉我一声，我心里现在特别的乱，人家都说只有病情很重的人才来你们科室，哎呀，我老担心我们家那口子有什么不好。 老温的妻子两手搓着衣角，一脸疲惫。 阿姨啊，咱们行的是开颅手术，大脑是高级司令部，我们得确保患者安全，对不对？术后先在监护室观察一段时间，这里的护士啊会时时刻刻都在观察室观察病情变化，如果病情稳定的话就可以转出去了。现在他的状态还可以，家属啊是患者的后盾，你先把自己照顾好，这样啊才能够照顾好病人。可以先出去吃点东西，病人如果要转出 ICU， 我会喊你的。 我当时在乞讨，老温呐，希望你一切平稳，心率啊可别再提速了，要不心跳加速的该是你的妻子和我们医护人员了。 8点，医护人员准时交接班，然后医生查房。护士站的电话铃响了，主管护士转达说，17床的主管医生交班前看过老温，电话里说可以拔除气管插管。17床，床头的监护仪显示每分钟呼吸18次，每分钟心率是98次，血氧饱和度为98%，生命体征平稳。老温神志清楚，安静的躺在病床上。 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好汉歌是这么唱的。那也可以理解为，该不出手的时候一定要谨慎，要有成熟的时机，确保患者安全。首先要评估患者，主动咳嗽良好，吸痰被动反射也良好，于是戴口罩、帽子，准备好简易麻醉机，以备紧急抢救用。代教老师在床尾监督，护士已经准备好面罩。拔管前，老师再一次嘱咐老温，拔管之后啊，有痰的话一定要咳出来。他点点头表示理解，吸痰，痰不多但粘稠，患者没有呕吐，用面罩吸氧，监护仪显示血氧饱和度为98%，血压心率正常，患者神志清楚。我松了一口气，问老师，他一会儿呼吸如果没什么太大问题，是不是就可以转出去了？上级医师谨慎的对我说，这个人是神经鞘瘤，后阻颅神经可能受损，昨天晚上心率快，这也与这个瘤子有很大关系，得注意呼吸变化，半个小时之后查血气。 拔管之后，我又观察了大约5分钟，胸廓起伏还算匀称，就是心率又上来了，每分钟110次，也许是刚才拔管心脏受刺激吧，我想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，就跑到门口对他家属说，管已经拔了，还可以，就是心率有点快，再观察观察。老温的妻子拍了一下胸口，说了一句，老天爷保佑，我担心死了，没事就好。当我回去走到17床的时候，护士喊住我，妈呀，吸痰管里边有很多血性痰液，拔个管应激反应也忒大了吧，再看血氧94%，心率每分钟120次，先盯着血氧，抬高床头。叮嘱完护士，我冲到护士站，告诉代教老师张老师，张老师打电话给外科大夫告知病情，话还没说完，17床的护士焦急的大声喊，张医生赶紧来看看， 血氧又下来了90%。 张老师扔下电话，疾步走到十七床，边走边说：“准备气管插管物品和抢救车。” 当我抱着气管插管工具跑到老温身边的时候，一个护士捏着球囊，麻醉机吸入纯氧，一个护士抽动脉血，老师已经戴好口罩帽子。 患者躯体发花，四肢末梢发凉，心率每分钟138次， 金口金鼻。护士长边问边准备气管插管物品。 静闭中号， 张老师瞅了一眼，血氧97%。护士这个时候来报血气结果，提示存在严重的代谢性酸中毒，氧合差，需要急行气管插管建立人工气道。 这位老温还真不让人平静。 老师试了半天，导管老误入食管，血氧还老波动。血氧一下来，你必须先给点氧气，瞅准氧合时机再插导管。 主任看插管困难，就亲自助阵。 经鼻试了一把，还是不行。 患者意识逐渐朦胧，喊他名字已经没有反应了。他双下肢开始抽搐，心率比以前更快。 适当加快补液速度，就算镇静镇痛先稳住，改换小号经口气管插管。 主任边紧扣面罩给患者吸氧，边镇定地说。 没想到患者喉头水肿，插管困难，呕吐一次，呕吐物为咖啡色胃内容物，吸进口腔异物，立即给予胃肠减压，经鼻吸痰仍能抽出血性痰液。 患者因为上呼吸道梗阻，气道很难打开。主任个子比较高，半蹲着用力挑着喉镜，张老师费劲地寻找气道通路，急得脸颊通红，试插一次仍没能成功。 电话连线主管气管插管的老师请求支援，在可视支气管镜的引导下，气管扎管终于成功就位。 为患者连接呼吸机之后，患者呼吸循环逐渐平稳。主任嘱咐患者心率快，身体发花，连接中心静脉压监测，指导补液，向家属告知病情，要交代清楚，注意谈话方式。 当我拿着知情同意书来到病房门外，见老温妻子一脸迷茫和紧张，看到知情同意书上相关的医疗操作风险，他更加忐忑不安。 我不懂，怎么对患者有利就怎么来吧，可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一下子就呼吸不行了吗？非得要这种操作吗？ 尽量好好治吧，有风险也得这么做。我呀，一个农民不懂这些。 老温，农民，以前很少生病，就医次数少，你讲的这些操作他们不知道，但是风险却会让他们记得非常清楚。任何危及生命的事情，每个人都不愿意去碰，而你也不能为患者打保票100%的安全。 患者不喜欢听到大概、可能，他们需要一个数字。 我们学医的人对待任何检查都不能含糊，不能以好像、差不多、大概来代替。可是面对这些操作，我们大夫不能预知下一刻会发生什么，不知道会不会出现所谓的意外或者并发症。 在医患关系紧张的氛围中，家属不接受意外，而我们又必须保证自己的行医资格不受侵犯，所以风险告知必须要做，家属也必须要理解。 我对他说，阿姨啊，叔叔暂时没什么生命危险，他心率比较快，根据他的情况考虑容量不够，需要补液，但是如果补液多了，心脏又受不了，这个操作呀，可以了解患者心功能，又能指导我们补液。 我看了看老温妻子的眼，从他的眼神中，我觉得他或许明白了一些。 风险是有的，但是医生做过很多这方面的操作，会尽量把风险降到最低。我们会给患者打局部麻药，减轻他的痛苦。我们有抢救设备，确保患者安全，请相信我们。 老温的妻子眉头不再紧缩了，他说：“ 行，我签字，尽量好好治，告诉他我在外边很好，让他放心。” 下午，深静脉穿刺顺利，经过补液、控制癫病、抗感染等对症和支持治疗，患者夜间安然入睡了。第二天上午，为患者成功试脱呼吸机。入我们科室第三天，患者转出了 ICU。 转出之前，老温的妻子见到老温，情绪很是激动。 我们向他交代转回去的注意事项，比如多翻身、扣背、 排痰，不要让痰液堵住气管插管，患者有什么异常及时报告医生或者护士等等。善良的老温妻子不断表示感谢，他说，哎，生这场病可真遭罪，真是麻烦你们啦。你说这瘤子长得可真悬，整得比打仗都紧张，幸亏有你们，谢谢。这篇文章最后说，生命贵比金，阳光暖人心，医患比信任，健康永前进。 资讯目前呢，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，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，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，最热门的健康话题，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。北京新闻广播，健康北京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。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医院冯章东所写的文章，题目呢叫做以诚相待，唯愿去除身心之痛。文章说，我愿在我判断力所及范围之内，尽我的能力，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，并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。从步入医学殿堂的第一天起，我便将希伯拉底誓言铭刻在心。医者责任重于泰山，故越觉责任重大，便越敬畏生命。工作近六年，时时自省，不敢懈怠，唯愿患者早日去除身心之病痛，恢复健康。坚持以正直、平等、同情的心态对待每一位患者，唯有这样才能和患者建立起真诚和谐的医患关系，才能够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。文章说，作为一名外科医生，我们经常希望能够解除患者身上的病痛，延长患者的生命，但是在病魔面前，有时候却束手无策。这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有安慰、同情和关心，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减少病痛的折磨，得到更多的快乐和鼓励。下边的这些故事是我亲身经历，从中我也更加懂得，只有真诚的对待患者，才能够获得患者的信任。那是去年五月份，我在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进修期间，一天早晨，我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护士站，查看昨晚收入院的病人。乌日尼勒，一个蒙古族病人的名字映入眼帘，恰好分到我管的病床上。看完病历，我走进他所在的病房，患者正站在窗前，望着窗外的景色。您好，我是您的主管医生。我上前亲切的打招呼，以后啊，您就叫我冯医生吧。他转过身，神情凝重，看见我，随即向我微微一笑。冯大夫，你好。随后，我详细询问了他的病情，认真为他做了查体，我们交流的愉快而顺利。谈话中，我了解到他本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，现年56岁，之前在当地医院确诊为横结肠癌，为了进一步手术治疗来到这儿。他是典型的蒙古族人，说话浑厚有力，和蔼可亲。通过简单的谈话，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入院常规检查之后，患者做了结直肠根治术。由于患者30年前在当地因为胃穿孔行了胃部大切、胃空吻合术，所以腹腔粘连比较重，但是手术还是顺利完成了。术后第二天开始下床活动，术后第三天患者排气，拔出胃管，嘱咐他少量饮水，一切似乎都很顺利，我也为他高兴。然而第四天下午，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出现了。我去查房，看见他躺在床上表情痛苦，赶紧问他有什么不舒服。他说，昨天我就开始恶心呕吐，今天喝水之后更加厉害，现在肚子胀痛。查理之后，我感觉患者胃内容物比较多，便立即下医嘱放置胃管，结果引流出咖啡色胃溶液1000毫升，而且胃液还在不停的往外流，患者感觉腹胀缓解，我请示上级医师之后，考虑胃瘫的可能性比较大。胃瘫通俗的讲就是胃瘫痪， 不能正常蠕动，这就意味着患者的进食时间将会拉长，患者的医疗费用将会远远超过预期。经过几天的对症治疗，患者的面容逐渐消瘦，身体越来越虚弱，引流管的引流量没有减少，患者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，好在意志比较坚强。此时家属的心里也比较着急，作为主管医生，我也感同身受。为了使患者尽快恢复，在消化内科的帮助之下，我们为其放置了胃肠营养液，开始了肠内营养。这时候我们一方面尽可能的去鼓励患者一定要坚强，安慰他奇迹一定会出现，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缓解他家属焦虑的心情，告诉家属要有信心，慢慢就会好起来。我每天至少两次去病房看望患者，不但可以了解病情变化，更加深了彼此间的信任。终于我和患者的配合以及共同努力收到了满意的效果，通过肠内营养，患者的体力逐渐恢复，精神也明显好多了，让我们看到了希望。经过二十多天的治疗，患者病情逐渐好转，引流液也明显减少，说明胃功能开始恢复。于是我们开始闭管，同时继续肠内营养治疗。经过治疗，患者病情有了明显好转，为了节省费用，对方要求出院回家继续治疗。于是呢，我给患者家属做了简单的培训，使他们掌握了注入肠内营养液的方法。出院之前，我又咨询了肿瘤科医生，根据这名患者的病理报告，制定了合理的化疗方案，让患者在当地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，免去其后顾之忧。患者临出院的时候，还特意和我愉快的合影，并且特意说以后有时间可以到我们家去做客。患者回到当地之后，经过半个月的调养，在当地医院开始了常规的化疗。他经常打电话来汇报病情，我也借此机会多给他一些鼓励和信心，医患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去年六月底，我结束了进修学习，回到了本单位工作。今年五月份，患者来到北京复查，他给我打电话说：“小冯啊，我和你阿姨啊在去通州的地铁上，好久不见了，想看看你。”就这样，我们一年后再次相聚，一起聊天，一起回忆起曾经相处的日子。我还带着他们游览了大运河，那一天我们聊得很愉快。接下来要和大家说这个故事就有点难受了。他说，写这个故事之前，我的心情很悲痛，因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，离开了他朝夕相处的亲人，他也是我进修期间的最后一个病人。他刚过五十岁，魁梧的身材，如果不在医院，根本想象不到他是一位胃癌晚期的病人。两年前，患者就开始出现饭后胃部不适，起初以为是胃炎，对症治疗之后好转了，所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由于患者平时工作繁忙，应酬比较多，再加上经常出差，生活不规律。当他到达医院就诊的时候，胃镜发现胃壁布满了肿瘤组织，幽门严重狭窄，已经是胃癌晚期了。患者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，为了不让他有心理负担，我和家属一直守口如瓶，告诉他只是胃上长了个小肿物，做完手术就没事了。手术正像我们预料的那样，整个胃如皮革样，周围布满了肿大的淋巴结，最后做的是全胃切除，空肠带胃术。术后病理结果为低分化腺癌，部分为印溶细胞癌，淋巴结均可见癌细胞。术后我们告诉他做的是胃大部切除术，让患者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信心。经过大家的精心护理治疗，患者如期出院了。这位病人出院之后，我也结束了进修学习，回到本单位工作，但心里边仍然时时惦记他术后恢复到底怎么样呢，以及接下来的化疗情况。在第二次化疗的时候，我专门去了301医院去看望他。他看到我之后很激动，赶紧从病床上坐起来，双手紧握着我的手，眼睛里含着泪花，说：“冯大夫，感谢您来看我。”“不用客气，我也是惦记你，不知道化疗反应大不大， 身体吃得消吃不消。看着他消瘦的身躯，痛苦的表情，头部因化疗留下稀疏的头发，与术前判若两人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向我讲了出院后的一些情况，尤其提到术后胆汁反流的比较厉害，还问我给他留了多少位，我一一进行了回答，并鼓励他一定要坚持，坚持就是胜利。虽然有些问题只能继续隐瞒下去，但是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，我也因此感到很欣慰。大约5个多月过去了，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，声音很低很虚弱。他说，冯大夫，我感觉我刀下面有个包，是不是切口没有愈合好啊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作为专业人员，我深知腹部包块意味着肿瘤的复发，但为了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，我还是强作镇定安慰他说，没事，那是术后的瘢痕组织，慢慢就会好了。直觉告诉我患者的病情在逐渐恶化。下午2点我赶到病房，他正闭着眼睛面无表情的躺在床上，身体比上次见得更加消瘦。他爱人看见我赶快凑到他耳边说，冯大夫又来看你了。他努力的睁开眼向我微笑一下，试着要坐起来，但是已经没有力气自己起身。我赶紧走上前扶他躺下，他掀开衣服让我看刀口，以前饱满的腹部变成了周腹状，刀口下方可见隆起的包块，左下腹部还带着引流管，因为腹水比较多，不时可以看见恶性腹水从腹腔引出，双侧腹股沟可见多个隆起的淋巴结。他用求生的眼光看着我说，冯大夫，我这能好吗？你就告诉我实话吧，我还有多长时间？我女儿还在读大学，我舍不得离开她呀，你帮我想想办法，还有没有其他好的治疗方案？听到这儿，我的心里五味杂陈，患者求生欲望如此之强烈，我知道他已经对我无比的信任和依赖了，希望从我这儿得到一丝希望。我感慨生命的脆弱，但又真心的希望眼前这个生命无比顽强，于是我仍然真诚的鼓励他说，会好的，你一定要有信心配合医生的治疗。为了让他好好休息，我没有过多的打扰他，在病房外我再次安慰了他的家人。大约过了一周时间，他爱人给我打了电话说他走了，感谢您对他的照顾关心。我说这是我的责任，您也得保重身体。这篇文章最后说，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，我们要珍爱生命，要关爱我们身边的每个人。作为医务工作者，救死扶伤是我们的神圣使命，让患者得到更多的鼓励和安慰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。生命的故事不是因为生命的结束而终止，它会到处生根发芽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了两篇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，这些故事更多的是对于生命的思考。在如今这样竞争压力比较大，我们身边有更多的朋友会早早离开我们的现实情况之下，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思考又有哪些呢？也希望听了我们的故事之后，您能够多一份感悟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李凯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。 我发现最近啊，人们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身体健康，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污染都吸了周光，不管你是为了发财为了当官还是为了什么理想，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，你一定要好好想想。生活的节奏快，竞争多了，压力大了，很多人都在彷徨，整天的忙忙碌碌，东奔西跑，黑白颠倒，来来往往，慌慌张张，抽烟喝酒，天天应酬，家里外头身体已经失去自由，事业辉煌有身体的健康，哪个重要自己衡量，